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集。 我就住在附近的上秋山，本想是送些钱粮上庙感山，顺便见见大姑娘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。 胡七十九吃痛地吸了口凉气，咬着牙道： 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四大门坛仙所得钱粮每日都要清账报给娘娘，求香的供的钱粮也要在初一十五都烧了进入娘娘的钱粮库，然后统一分配给仙家们。我原是作家仙，将杨家烧的一部分送去钱粮库即可，这次离了杨家，还有账未清便自己送去，我那钱粮都贴了庙感山的号，昭告人知的，谁知道半道上一个爱欠刀的黄皮子隐匿身形，但被我给嗅了出来，就是黄家的。这厮不但胆大包天，抢走呈给娘娘的钱粮，甚至想挖我内丹，要不是我跑得快。 黄皮子指的就是黄仙、黄鼠狼，四大门里要数他们最邪性。京城就这么大，四大门仙家彼此知根知底，难怪劫道还要隐匿身形。可惜胡七十九也精得很，仍是看出了对方的来路。再说内丹，四大门修行方法各不相同，有拜月的，有渡关的，胡门许多都会炼丹，这是体内元气所化，也是道行所在，要被挖走岂不就成了凡俗之辈，可想其重要之处。庙感山太远，胡七十九知道觉慧寺最近有高僧在此，故此逃了过来，想借借庇佑，又忌惮着不敢靠太近，不想倒是遇到了蓝河。他还以为蓝河之前说和觉慧寺的人有救是假的，没想到还真有个相好啊。正在这里依依惜别，蓝河虽不清楚其中关窍，却看得到原本明艳的胡七十九被打成了这样。哎呀，这劫道的也太狠了，你尾巴都断了。 他打的伤在腿和脏腑。 胡七十九盯了盯尾巴， 这尾巴是我自己斩断的。 什么？蓝河惊了，自己斩断一半尾巴是什么操作？胡七十九恨恨道： 我们胡家有仇必报，虽然不知道他身份，但今日断尾起事，只要让我找出来他是谁，我一定会报复回去。 蓝河暗暗吸了口气，难怪说胡皇都邪得很，胡七十九性烈至此。蓝河感念他的指甲才救过自己，说道：那家伙还跟着你们，不然我带你去寺庙里借住吧，我朋友在那儿可以收留你，或者我带你上庙感山。胡七十九侧过脸呜呜道： 我还欠着庙感山的钱粮，输成这样尾巴都自断了，报仇之前哪有脸上去，若是此时有上好的香火，想必比任何虚假的关怀都要好用。 蓝河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虚假，你家人知道吗？胡七十九的眼睛偷偷瞟他，嘤嘤道： 我只要休息休息，一恢复就会去寻仇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命再回来，若是有好心人爱的供养，兴许能有点欣慰，日后死也不枉了。 蓝河说道： 有这么惨吗？我知道了，我带你吃香火， 一饮一啄皆有定数啊。他收了胡七十九的指甲，用指甲救了自己一次，这就轮到他报恩了。胡七十九说的有些夸张，但对于他们这些仙家来说，吃供奉还真是很重要的，平时做功德也是要换这个，所谓神赖人灵。蓝河把胡七十九带回自己公寓。 你等等啊，我找一下。我记得我还亮了香， 不知道晾好了没。还好，已经晾好了。蓝河搭了小小的香山给胡七十九吃。胡七十九边狼吞虎咽边鼓着嘴巴道： 你能不能给我修个财神楼啊？就修在你家门口右边，是白虎位。虽然我们狐仙不爱住财神楼，但修还是要修的，这个是对狐仙的尊重。杨家的财神楼就修得特别大，砖瓦结构的，可惜在另栋房子你没看到。哼，有的人打得简陋，只是一个破木箱子，当我什么呀，狗狗吗？ 哎，我只是暂时留你供香养伤，没说要顶仙，你在我家也不能被人发现啊。蓝河无情地打碎了胡七十九关于阔气财神楼的幻想。而且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是公司给租的，门口右边也不能修财神楼，会挡住消防通道，有安全隐患的。胡七十九无语了，他委委屈屈地说道： 那香炉总还要有一个吧。 香是饭，是灵药，香炉不就是饭碗，还更具有神圣意义，不能每次都让他空手抓着吃吧。再者说，对于仙家们来说，这香炉中的香灰可是被叫做炉药，很有用处的。哎呀，香炉可以买到，但我家不能摆那个。蓝河演了这么多年，清楚得很。哎，我给你拿个不锈钢的饭盆，你将就一下吧。本以为自己要占便宜了，没想到只得到一个不锈钢盆儿。胡七十九长叹一声： 哎，好吧。 蓝河低头搜了一会儿，忽然道：哎，你是犬科动物吧？弗莱恩内外驱虫你能用的吗？胡七十九说道： 你和用箱子做财神楼的人有什么区别？ 也没什么区别，蓝河坦言。你还需要些什么？我一起给你准备了，免得我不在你缺什么。 啊，你要去哪儿？ 胡七十九紧张地道。 难道不会每天在家里凿纸钱搓香吗？小透明演员刚拍完一部戏，不是应该休息很久吗？ 哦，过几天我又要进组了，这房子就留给你住，我要一个多月才回来呢。你在我家不要随便掉毛，如果掉了用扫地机器人清理一下。哎，你会用吗？青梦几何早开机了，他的戏份都堆在后头拍。胡七十九说道： 哦，会用。 蓝河又问：我的厨房管道好像堵了，你会通吗？胡七十九无语了。转过天来，蓝河准备去陈星宇家赴约，胡七十九就闹着要同去。 本仙姑看过陈星宇的剧，还没见过本尊呢，本仙姑要看漂亮姐姐。 蓝河无语，他忽然就想到了大姑娘说娘娘觉得陈星宇漂亮才会把苗苗给他。蓝河给他看胡大姑娘的指甲盖，看漂亮姐姐的指甲可以吗？胡七十九平摊在干净的地板上： 我不过一点点心愿。 南河不为所动：你多大了叫人姐姐，都残废了，只剩半条尾巴，就别想着到处乱跑了，怎么着也要几百年修为才能修成胡七十九这样子吧。胡七十九原以为自己占便宜来了，现在一刀一刀被扎着淌下眼泪来。早从抢烧鸡时他就该知道占不了这无常的便宜。 我求求你了，本仙姑不出来，就躲在火柴盒里看一眼漂亮漂亮孙孙。 蓝河这才勉勉强强同意了。胡七十九往火柴盒里一钻，蓝河带着他就去陈星宇他们小区了。这里环境很好，据说住了不少演艺圈的人士，对外来人员出入比较注意。蓝河在小区里还见着散养的孔雀了，就是孔雀看到蓝河就跑， 也不知道是单纯怕生人，还是太有灵性，怕胡七十九的味道。要说这有什么不好的话，那就是楼洞太难找了，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分布的让人很迷茫，不是住户进来两眼一抓瞎。蓝河只好打电话给陈星宇，让老林下来接他。 哎呀，来了，我们家现在每天想着你的歌声，见到你淼淼肯定更高兴了。 老林和他抱了抱，拍肩膀，一道往家里走。蓝河笑着问了几句淼淼现在的情况，正聊着呢，老林看到了一个人，冲蓝河使了使眼色，然后扬声喊道： 宋导回来了。 宋其云，宋导演，他也在小区有套房子，陈星阳上部戏就是他的，老林又是陈星阳和陈星宇共同的经纪人，大家是熟人了。 哦，小林啊。 宋其云点了点头， 刚回来。 哎，宋导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吧，蓝河。 老林把蓝河拉近了点， 我弟弟，特别好的演员，刚拍完柳纯阳导演的《追》，男二。哎，您听说过吗？刘导钦点的，照着他选的星阳。 蓝河之前有了些曝光，但还没报道进入宋其云的视野，他只知道结束自己那部戏后，陈星阳又去拍柳纯阳的男一了。而且前些天那剧组还闹狐仙，柳纯阳找他给推荐和尚，一天到晚都有人想给宋其云推荐演员或自荐，他看过太多了，从来不听别人吹，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看到蓝河的第一眼，他就觉得气质不错，骨相也很好，适合屏幕。而且柳纯阳的眼光他是知道的，能参演演技肯定过关，就是老林这么热情，甚至说星阳都是照着蓝河选的，让他要以为这俩人真的有亲戚关系了。 哦，是吗？以前没听你说过有这弟弟啊。 认的，这不星宇叫他来家里做客吗？ 老林大大方方道： 宋导，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有合适的角色我带弟弟去试镜。 老林和陈星宇是真感谢蓝河，而且看得出蓝河之前接受他们骚扰主要是为了淼淼，所以看到宋其云就忙不迭给蓝河介绍，混个脸熟，以后万一有机会呢。 成了。 宋其云无所谓的加了，反正看着也不错，这个面子还是给一个，日后用不用得上又是两说。 谢谢宋导。 蓝河礼貌地笑了笑。宋其云这才发现他笑起来嘴角还有梨窝，据说男孩面颊有梨窝是聪明之相，蓝河聪不聪明他还不知道，但这一笑倒是很有亲和力，反正有一些同路，顺口问道： 哪里人啊？ 啊，湘省西部。 哦，我听说你们那儿的人会养蛊。 又来了又来了，蓝河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，陈星阳也说过差不多的。他摸了摸兜里的火柴盒，习以为常地答道： 哈，有这传说，但是我不太喜欢虫子，也不会养。 后来当宋其云满脸疑问，蓝河你还说你不养蛊的时候，蓝河也是很理直气壮： 我说我不养蛊，没说我家没狐仙，我不会走无常啊。 那是什么蛊啊虫啊，见到蓝河这一身正气也避让了，他啥都不信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 我们家淼淼之前估计是能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和蓝河待一块就没了。 老林夸耀道： 哦，那你在柳纯阳剧组待得还行。 宋其云笑道。老林又科普了一下蓝河的操作，什么无所畏惧的帮柳纯阳画猪头，听说柳纯阳半夜害怕了还带陈星阳找他睡觉，等等等等，把宋其云都逗乐了。蓝河则道： 其他还好，就是刘导爱吃这点让我们很苦恼，我一直怀疑狐仙是星阳为了整刘导装的，毕竟那两晚只有他睡在旁边。 宋齐云和老林登时都大笑起来。就算宋齐云知道内情，都觉得听起来有点道理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